享乐。叫你在屋里，你的养着， 地仙。 你不能割死人呐，得想想法吧。他的他 盖把银子拿过去，我很好，再要像这拨号 我听。离开店房，上虎头岩等白云瑞去。哎呀，等他们走了好半天呐，伙计陈掌柜的才仗着胆儿进了屋。白大爷，您可不能去呀、啊！你要去了可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可凶多吉少啊。你没看这仨家伙多邪乎啊，背后还不仅是他们仨人，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，惹不起躲得起，你利用这机会赶紧快走吧。多谢各位的盛情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焉能出尔反尔。你别看他们人多势众，白某根本就不怕。快告诉我，虎头岩离这多远？出了门奔哪边走？那您是非去不可，那是自然。那好吧，既然您心里头有底，就算我们白说。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往东走，连弯都不拐，一条大道10里地左右就进了山了。您看着一片茂密的树林，另外最显眼的呢，那山石头啊好像老虎的脑袋，所以叫虎头岩，他们指的就是那个地方。我告诉您呐，大白天都没有人敢上那儿走去，那里边除了猛兽之外就是毒蛇，要不就是拦路抢劫，净出命案呐、啊、您可多加谨慎，多谢关照。白云瑞啊，把电饭账算了，收拾包就想走。正这时候，那山药蛋又跑进来了。 那走没走白山人呢、啊、哎，我又回来了。 白云瑞一看，这不跟我起哄吗？你有什么事儿？ 我山人呢，您太好了， 您给了我一包银子不是吗？我本来想吃顿饱饭，洗个澡，换套新衣服，剩下呢我做个小买卖。哪知道离开这店房刚一出门，遇上个熟人，那熟人给我出个主意，咱上保局得了，你这点银子一翻翻就是20两，再一翻翻就40，再一翻翻80、160，我就发财了。我贪婪无厌，我就跟他去了，结果没几把我都输光了。我大爷您再回回手，再给我几两得了。白云瑞一看这组人真没出息，这个人呢要嗜酒如命，或者要是贪赌，那算掉进无底深渊，自己要控制不住自己那就没救了。云瑞看着他点点头，山药蛋，其实我给你几两银子倒无所谓呀，你可不要自己把你自己害了，你穷的这种程度你还哪有心去耍呢？也罢，我的确还有几两银子，都给你吧。云瑞把最后的8两银子也给了他们。那边说白云瑞花什么，云瑞的路费还有，这是富裕的8两。山药蛋接过去啊还挺不满意，这一点银子的，哎，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要饭吃就别嫌馊，算了，告辞了，起吧。山药蛋，我可不准你再去耍去了，你要再耍你可没有人心，你懂吗？ 好好，我这回一定不耍了。 您那还别说我没人心，你要那么说您冤枉我了，您不是觉着给了我2回钱委屈吗？您甭委屈，我得想法得报答， 到了时候您就知道您这银子没白花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炮竹响，新年旺！我谨代表河北宜和采风杰克四 S 店全体员工，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新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！ 笑一笑，十年少，今年到，乐逍遥。